Hello， 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英国。咁有时如果你见到英国人就咁嗌佢英格兰人咧，系未必合适嘅，因为佢可能系苏格兰人，可能系威尔斯人，可能系爱尔兰人。咁好似我哋香港咁啦，如果你个个见到你都就咁嗌中国人，咁你可能有时都会有啲抗拒嘅情绪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嗌佢英伦人 British 咧，就系比较稳阵啦。咁英伦风格嘅服饰咧，其实喺世界都好受欢迎嘅，由繁花似锦嘅维多利亚时期演变到而家英伦为主嘅潮流服饰。女性服饰会展现出飘逸而含蓄的柔美风格，男装方面就致力于突出高雅、绅士、复古的元素。有个品牌大家都可能听过或者见过，就是这一个啦。哇，是不是粗口来的？可以这样着上身的吗？其实不是，它是来自一个法国的品牌来的，但在英国都受到很多英国人的爱戴，全名是这样的 French Connection United Kingdom。咁講開英國嘅特色咧，就離不開要講英國嘅英式下午茶啦。咁而家喺半島酒店同埋好多提供下午茶嘅地方咧，都係會有呢啲 afternoon tea 俾大家提供嘅，三層架咁樣嘅咧。咁其實咧，三層架咧都有佢指定嘅嘢食嘅。通常咧，第一層咧就係一啲鹹嘅三文治啦，第二層咧就係司康餅，第三層咧就擺啲甜嘅嘢食嘅，冇固定嘅，一般係啲水果啊或者係蛋糕咁樣咯。咁有啲叫 tea room 嘅地方咧，專門提供啲英式下午茶嘅。咁入邊嘅裝修都好靚啦，好多英國嘅嗰啲擺設啦。貴嘅去到18磅一位，咁平嘅咧8磅9磅都有嘅。提到英國嘅食物，唔可以唔提呢個薯仔啦。咁薯仔咧就係1586年咧嚟到英國嘅。由於薯仔咧非常適合當地嘅土壤啊，咁啊擊敗咗其他嘅農作物，咁產量嘅大增，咁漸漸咧成為咗每家每户啦都係會煮嘅一個主要嘅糧食嚟嘅。同時亦都發明咗好多唔同嘅薯仔烹調嘅方式。因為產量比較多啦，咁所以薯仔價格咧係相對平嘅，通常1磅左右咧就可以買到一袋噶啦，咁一個人可能食到一個禮拜噶啦。一般如果年輕朋友去英國係住乜嘢嘅咧，咁通常有啲留學生啦，咁佢哋會選擇夾份去租一間屋嘅 ，around 400至500磅一間房啦，咁即係都話4000-5000蚊噶。咁通常咁樣嘅價錢就應付到啦，合理啲啦，咁同埋又有得後花園 BBQ 啊，又可以 high tea 啊，咁又有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朋友仔啊，咁其實都比較多人選擇噶。咁英國倫敦咧都有佢嘅地鐵嘅，而家已經有85年嘅歷史噶啦。咁佢一樣係有類似八達通嘅嘢嘅。咁每一個地鐵站咧會有佢自己嘅風格嘅喎。譬如話有一個站咧叫做 Baker Street Station， 咁咧傳説福爾摩斯咧住喺呢個站嘅。咁所以呢個站入邊咧有好多佢嘅嗰啲剪影咧喺個站入邊嘅。交通費都唔平嘅，通常就4英磅起啦一程。咁但係如果用當地嘅八達通咧都會平啲嘅，最多可以有50%嘅優惠，即半價噶。咁個地鐵嘅座位咧就比較舒適嘅，即係啲軟墊嚟嘅，好似頭等嗰啲座位咁樣啦，香港火車嘅頭等座位咁樣。咁但係咧就其實個車廂嘅空間咧係相對於香港係比較窄嘅，其實如果多人嘅時候咧都幾逼噶。咁喺得外國嘅地方啦，其實私家車咧都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啱啱去到可以揀下啲二手車啦，咁通常就比較平嘅，500磅至5000磅不等啦。咁可以推薦呢一個網站，呢一個網站咧就係倫敦使用最多嘅二手車市場嚟嘅。如果去旅行咧，租車都好方便嘅，英國租車公司咧係非常之多嘅，服務亦都十分之周到啦。一般4人車咧大概係30磅一日，我推薦嘅公司有呢一間。提到英國咧，唔可以唔提佢嘅英超，小弟都係一個愛波之人嚟嘅，每個禮拜都睇英超噶。呢個足球文化咧，經已成為佢哋英國人咧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咁點樣可以買到英超嘅波飛咧？嗱，辦法有幾個嘅。首先第一個方法啦，你可以去官網購買，咁但係咧你就首先要成為呢一個球會網嘅會員，先至有權利去買票嘅。咁譬如小弟最中意嘅曼聯啦。一年是要32磅的會費的，而車路士呢就是25磅會費的，但都可以試一些小的球隊呢，有時他們是不需要成為會員都可以去買飛的，譬如說曼聯對搬尼這樣，我可能即係搬尼主場啦，咁可能就去搬尼嘅官網度試下買飛咯。咁但係要留意翻，每個會員咧淨係可以俾一個人入場嘅，即係如果你同4個朋友去睇咧，其實你係有4個會籍先買到飛嘅。咁第二個方法咧，可以去啲代理球會嘅網站啦，推薦網站有呢個同埋呢個，咁相對官網就當然係平。咁相對官網就當然係貴啲啦。咁我知道而家香港咧都有啲旅行社會提供一啲波飛連埋呢個旅行機票、酒店、食宿咁樣嘅一個 package 嘅，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嗰啲啦。咁其實英國咧有啲華人嘅論壇咧都會有啲黃牛飛賣嘅，同我哋喺 Facebook 度買演唱會飛係同一個道理嚟嘅啫。波飛嘅價錢20磅至300磅不等。好啦，咁今次咧就講住咁多先，因為小弟咧雖然係移民顧問，咁但係對英國咧未算係十分嘅熟悉嘅。咁咧嚟緊咧10月29號咧就會有一個英國文化節喺中環舉行嘅，到時咧會有 土生土长喺英国生活咗20年嘅嘉宾朋友咧，同大家分享一下英国嘅生活及文化咁所有细节嘅，咁啊欢迎大家参与啦！参与方法非常简单，可以 Facebook inbox 我 MJ 移民情报去报名啦，或者系直接 WhatsApp 我呢一个电话都可以噶。咁大家知道啦，香港地系土地问题，空间系有限嘅，我公司其实摆到10-20人左右嘅咋，咁所以唔能够同时间有一班人咁样嚟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想嚟嘅话咧，报名先啦。咁咧当日嘅节目咧系非常之丰富噶，咁除咗有小弟嘅嘉宾朋友会同大家讲下英国嘅生活文化之外啦，咁咧系会有御林军驻场啦，可以同御林军影相握 like 啦，亦都有英国嘅薯仔食物 fish and chip， 咁系免费提供俾大家食嘅，当然系先到先得啦。咁当然唔可以缺少英国嘅英式下午茶啦。咁听紧呢个节目嘅听众朋友咧，你有福啦，我系有独家嘅几个啦，唔多噶啦，剩翻英式下午茶嘅 quota 咧系可以免费提供噶。你仲快啲报名！现场当然系唔会缺少呢个英国嘅电影啦、英国嘅音乐啦，同大家享受一个快乐嘅周末嘅。即刻 WhatsApp 呢个电话或者去呢个 Facebook 联络小弟报名啦！10月29日星期六下午12点至4点喺中环英国文化节，到时见。